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53，梁冀九。中大通元年春正月甲寅，为余辉所部都督彭乐率2000余骑叛奔韩楼，辉引还。辛酉，上巳南郊，大赦。甲子，为汝南王悦求还国，许之。辛巳，上巳明堂。二月甲午，魏主尊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，庙号肃祖，母李妃为文穆皇后，将迁神主于太庙，以高祖为伯考。大司马兼录尚书林怀王玉表荐以为汉高祖立太上皇庙于相接，光武寺南顿君于冲陵，元帝之于光武以书爵服，由身奉子道入继大宗，高祖得洽还中，道超无外。肃祖虽勋革宇宙，由北面为臣，有二后皆将配享，乃是君臣并言，扫书同事，切谓不可。吏部尚书李神俊意见不听，欲又请去帝擢皇，亦不听。诏更定240号将军为44班。人吟，魏召济阴王辉业兼邢台尚书、都督邱大千等镇梁国。辉业，小新城之曾孙也。三月壬戌，魏召上党王天穆讨贤稿，以废穆为前锋大都督。下四月癸未，魏迁肃祖及文穆皇后神主于太庙，又追尊彭城王绍为孝宣皇帝。林怀王玉谏曰：“兹事古所未有，陛下坐而不法，后事何关？”弗听。魏元天穆将击行稿，以北海王号方入寇，及文武议之，众皆曰：“稿众强盛，以以为先。”邢台尚书薛处曰：“行稿兵众虽多，属窃苟偷，非有远志，好地势近亲，来称一举，其势难测，宜先去之。”天穆以诸将多欲击稿，又魏朝亦以号为孤弱不足虑，命天穆等先定其地，还师击号，遂引兵东出。号与陈庆之乘虚自至城，进拔行城，遂至梁国。为邱大千有众70000，分驻90000以拒之。庆之攻之，自旦至深，拔其三垒。大千请降，号登坛凡料，即地位于睢阳城南，改元孝基。济阴王辉业率羽林兵20000军考城，庆之攻拔其城，擒辉业。辛丑，为上党王天穆及尔朱兆破行稿于济南，稿降，送洛阳，斩之。赵荣之从子也。五月丁巳，魏以东南道大都督杨玉镇荥阳，尚书仆射尔朱世龙镇虎牢，侍中尔朱世成镇鄂坂。乙丑， 内外戒严。戊辰，北海王号克梁国，号以陈庆之为卫将军、徐州刺史，引兵而西。杨玉拥众七万据荥阳，庆之攻之，未拔。号遣人说御史降，欲不从。天穆与骠骑将军尔朱突木尔将大军前后继至，梁士卒皆恐。庆之解鞍秣马，与将士曰：“吾至此以来，屠城掠地，实为不少。君等杀人父兄，掠人子女，已无算矣。天穆之众，皆是仇雠。我辈众才七千，虏众三十余万。今日之事，唯有必死，乃可得生耳。虏骑多，不可与之野战。当及其未尽至，即攻取其城而拒之。诸君勿或狐疑，自取图快。”乃鼓之，使登城。将士及乡帅以赴而入，鬼友拔荥阳，直阳玉。诸将三百余人伏号帐前请曰：“陛下渡江三千里，无遗族之费，左荥阳城下一朝杀伤五百余人，愿起杨玉以快众议。”号曰：“我在江东闻梁主言，初举兵下都，云昂为吴郡不降，每称其忠节。杨玉忠臣，奈何杀之？此外为卿等所取。”于是斩御所部统帅三十七人，皆哭其心而食之。俄而天穆等引兵围城，庆之率骑三千备城力战，大破之。天穆、突木儿皆走。庆之进击虎牢，尔朱世龙弃城走，或为东中郎将辛纂。魏主将出避号，魏之所知，或劝之长安。中书舍人高道牧曰：“关中荒残，何可复往？号士众不多，城需深入，由将帅不得其人，故能至此。陛下亲率宿卫，高牧重赏，备城一战，臣等竭其死力，破号孤军必矣。或恐胜负难期，则车驾不若渡河，征大将军天穆、大丞相荣各使引兵来会，犄角尽讨，旬月之间必见成功，此万全之策也。”魏主从之。贾诩，魏主北行，夜至河内郡北，命高道牧于竹下作诏书数十纸，布告远近。于是四方使之魏主所在。乙亥，魏主入河内。临淮王玉、安丰王严明率百僚封府库，被法驾迎号。丙子，号入洛阳宫，改元建武，大赦，以陈庆之为侍中、车骑大将军，增邑万户。杨春在洛阳，春帝顺为冀州刺史，兄子侃为北中郎将，从魏主在河北。号亦季春，而以其家世显重，恐失人望，未敢诛也。或劝春出亡，春曰：“ 吾内外百口何所逃匿，正当坐待天命耳。好后军都督侯宣守睢阳为后援，为邢台崔孝芬、大都督刁宣持往为宣，昼夜急攻，勿引宣突走，擒斩之。上党王天穆等率众四万攻拔大梁，分遣费穆将兵二万攻虎牢，号使陈庆之击之。天穆未号将北渡河，为邢台郎中即因温子生曰：“卿欲向洛，为随我北渡。”子生曰：“主上以虎牢失守，至此狼狈，元昊新入，人情未安，今往击之，无不克者。”大王平定京邑，奉迎大驾，此桓文之举也。舍此北渡，且为大王惜之。天穆善之而不能用，遂引兵渡河。费穆攻虎牢，将拔，闻天穆北渡，自以无后计，遂降于庆之。庆之进击大梁、梁国，皆下之。庆之以数千之众，自发至县至洛阳，反取三十二城、四十七站，所向皆克。号使黄门郎祖莹作书为魏主曰：“朕弃请梁朝，势在复齿，正欲问罪于尔诸，出清于桎梏，请托命豺狼委身虎口，假货民地，本是荣物，故非卿有。今国家龙替，在卿与我，若天道助顺，则皇位在兴，托祸不然，在荣为福，于卿为祸。卿宜三富，富贵可保。”号计入洛，自河以南州郡多附之。齐州刺史沛郡王欣及文武亦所从，曰：“北海长乐据地势近亲，今宗时不宜，我欲受斥，诸君亦如何？”在座莫不失色。君司崔光韶独抗言曰：“元昊受制于梁，引寇仇之兵以赴宗国，此谓之乱臣贼子也，岂为大王家世所宜切齿？下官等接受朝眷，未敢仰从。”长史崔景茂等皆曰：“君思议事。”心乃斩号使。光韶量之从父弟也。于是襄州刺史贾思同、广州刺史郑先护、南兖州刺史袁先也不受号命。思同思伯之弟也。号以冀州刺史袁福为东道行台、彭城郡王，福封送其书于魏主。平阳王敬先起兵于河桥以讨号，不克而死。魏以侍中车骑将军、尚书右仆射尔朱世龙为使持节，邢台仆射大将军相州刺史镇邺城。魏主之出也，单骑而去，侍卫后宫皆暗堵如故。号一旦得知，号令已出，四方人情享其丰正，而号自谓天寿， 遂有交代之制。素昔宾客进席，闲见宠待，干扰政事，日夜纵酒，不恤军国，所从南兵凌暴势力，朝野失望。高道牧兄子如子洛阳出从魏主，魏主问洛中事，子如曰：“好败在旦夕，不足忧也。”而朱荣闻魏主北出，及时持传见魏主于长子，行且不分。魏主即日南还，荣为前驱。旬日之间，兵众大集，资粮器仗相继而至。六月壬午，魏大赦。荣既南下，兵四不安，乃以尔朱天光为兵四等九州行台，仍行兵州事。天光至晋阳，部分约乐，所部皆安。己丑，费穆至洛阳，号引入，则以何因之事而杀之。号使都督宗正真孙与河内太守袁袭据河内，尔朱荣攻之，上党王天穆引兵会之，人吟拔其城，斩真孙及袭。辛亥，为淮阴太守晋弘以胡杨来降。闰月己未，南康简王继卒，为北海王浩继得志，密与临淮王玉、安丰王严明谋叛梁，以事难未平，借陈庆之兵力，故外同内异，言多猜忌。庆之以密谓之备，说浩曰：“今远来至此，未服者尚多，彼若知无虚实，联兵四合，将何以御之？以启天子，更请精兵，并斥诸州，有南人莫辞者，悉须布送。”号欲从之。严明曰：“庆之兵不出数千，以自难治，仅更增其众，宁肯复为人用乎？大权一去，洞悉由人，未知宗庙于斯坠矣。”号乃不用庆之言，又虑庆之密起，乃表于上曰：“今河北河南一时克定，唯尔朱荣尚敢跋扈，臣与庆之自能擒讨，州郡心服，正须随府，不宜更复加兵，摇动百姓。”尚乃召诸军既进者，皆停于境上。洛中南兵不满一万，而羌胡之众十倍。君父马佛念谓庆之曰：“将军威行河洛，声震中原，功高势众，为魏所宜，一旦变声不测，可无虑乎？不若长其无备，杀号聚落，此千载一时也。”庆之不从。号先以庆之为徐州刺史，因故求之阵，号心惮之不遣，曰：“主上以洛阳之地全相任委，忽闻舍此朝纪，欲往彭城，为君拒取富贵，不为国计，非徒有损于君，恐仆并受其责。”庆之不敢复言。尔朱荣与浩相持于河上，庆之守北中城，浩自据南岸。 庆之三日十一战，杀伤甚重。有夏州义士为号守河中主，因与荣通谋，求破桥立孝。荣引兵赴之，及桥破，荣应接不待，号西屠之。荣怅然失望，又以安丰王严明元和固守，而北军无船可渡，意欲还北，更图后举。黄门郎杨侃曰：大王发兵州之日，已知夏州义士之谋旨来应之乎？未欲广施经略，匡复地势乎？夫用兵者，何尝不散而更和，疮愈更战？况今未有所损，岂可以一事不协而众谋顿废乎？仅四方勇勇，事功此举，若未有所成，俱复隐归，民情失望，各怀去旧，胜负所在未可知也。不若征发民财，多为浮乏，建以州籍元和布列，数百里中皆为杜氏，首尾既远，使号不知所防，一旦得度，必立大功。高道牧曰：仅剩余飘荡，主忧臣辱，大王拥百万之众辅天子而令诸侯，若分兵造伐，所在散度，执掌可克，奈何舍之北归，使号复得玩具，征兵天下，此所谓养毁成蛇，毁无及矣。荣曰：杨黄门已陈此策，当相与议之。刘灵柱言于荣曰：不出十日，河南必平。伏波将军正平杨表与其族居马渚，自言有小船数艘，求为向导。戊辰，荣命车骑将军尔朱兆与大都督贺拔胜复财为伐，自马渚西峡石夜渡，袭击浩子领军将军关寿，擒之。安丰王严明之众闻之，大溃。浩失据，率麾下数百骑南走。庆之守部骑数千，结阵东还。浩所得诸城，一时复降于魏。而朱荣自追陈庆之，会松高水涨，庆之军士死散略尽，乃削须发为沙门，践行出汝阴，还健康。有以功除右卫将军，封永兴县侯。中军大都督兼领军大将军杨金入宿殿中，扫洒宫廷，封闭府库，出迎魏主于北邙，流涕谢罪，帝未烙之。庚午，帝入居华林园，大赦，以尔朱兆为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北来军士及随驾文武诸利益者加五级，河北报事之官及河南利益者加二级。人参，加大丞相荣天柱大将军，增封通前200,000户。北海王浩自还原南出至临颍，从即分散。临颍县卒将封斩之，癸酉，转守洛阳。临淮王玉复自归于魏主，安丰王严明携妻子来奔。 陈庆之指入洛也，萧赞送起求还。时吴书院尚在，上时以赞右十一祭之，信未达而庆之败。庆之自未还，特重北人。朱毅怪而问之，庆之曰：“吾实以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，必至洛阳，乃至衣冠人物尽在中原，非江东所及也，奈何轻之？”贾诩未以上党王天穆为太宰，城阳王辉为大司马兼太尉，以亥，魏主晏烙尔朱荣，上党王天穆及北来都将于都亭，出工人300，增锦杂彩数万匹，班次有赐。凡受原赐爵赏皆附者，喜追夺之。秋7月辛巳，魏主使入宫，以高道牧为御史中尉。弟子寿阳公主行犯青鹿，赤棒卒喝之不止，道牧令卒击破其车，公主泣诉于帝。帝曰：“高中尉清直之事，彼所行者公事，岂可以私责之也？”盗墓献帝，帝曰：“家子行路相犯，即以为愧。”盗墓免官谢。帝曰：“朕以愧卿，卿何谢也？”于是未多细钱，米斗积值1000。高道牧上表以为：“在市同价81钱，得同1斤，私造薄钱，金银200。既视之以身利，又随之以重刑，抵罪虽多，兼助弥众。金钱徒有5铢之名，而无2铢之实，置之水上，待遇不沉，此乃因循有见，苛防不切，朝廷失之，彼复何罪？以改铸大钱，文载年号，以记其始，则1斤所成只70钱，即私铸所费不能自润，直至无力，自应悉心，况复言行广赦也。今子光禄大夫杨侃已奏起听民与官并铸5铢钱，使民乐为而必自改，魏主从之，使铸永安5铢钱。辛卯，魏以车骑将军杨金为司空。初，魏以梁益2州净土荒远，更立8州以统诸辽，凡20余万户，以巴酋严使新为刺史，又立龙城镇，以使新祖子凯为镇将。使新贪暴，孝昌初，诸辽反为州城，邢台卫子建抚育之，乃散。使心恐获罪，因来请降。帝遣使以诏书、铁券、衣冠等赐之，为凯所获，以送子建。子建奏以龙城镇为南凉州，用凯为刺史，求使心于南郑。魏以唐勇为东益州刺史，代子建，以凉州刺史傅树衍为邢台。子建去东益而低属寻返， 唐永弃城走，东益州岁末。傅树衍之初至凉州也，州人相贺，继而久病，不能亲政事。其子敬少奢淫贪暴，周人患之。严使新众禄敬少，得还巴州，遂举兵击严凯，灭之，以巴州来降。帝遣将军萧绾等援之。傅敬少见魏氏方乱，因有保具南郑之志，使其七兄唐昆仑于外山右山民相与围城，欲为内应，为和而谋泄。城中将士共执敬少，以白树眼而杀之，树眼齿喙而卒。八月己未，魏以太傅李延时为司徒。甲戌，侍中太保杨春致仕。九月癸巳，上幸同泰寺，设四部无遮大会，上侍御服，持法衣，行清净大舍，以便省为房，宿床瓦器，乘小车，私人执役。甲子，升讲堂法座，为四部大众开涅盘经题。癸卯，群产以前一亿万，齐白三宝，奉赎皇帝菩萨，僧众默许。乙巳，百壁议祀东门，奉表请桓林陈吉，三请乃许，上三达书，前后并称顿首。为尔朱荣使大都督金身侯渊讨韩楼于冀，配足甚少，计指七百，或以为言。荣曰：“侯渊临机设变，是其所长，若总大众未必能用，今以此众击贼，必能取之。”渊遂广张军声，多设工具，亲率数百骑深入楼境，去计百余里，执贼帅陈州马步万余，渊潜伏以成其背，大破之，虏其卒五千余人，寻还其马帐，纵令入城。左右见曰：“既获贼众，何为复资遣之？”渊曰：“我兵既少，不可力战，须为奇计以离间之，乃可克也。”渊夺其已至，遂率骑夜进，昧旦叩其城门。韩楼果疑降卒为渊内应，遂走，追擒之，幽州平，以渊为平州刺史，镇范阳。先是，魏使征东将军刘灵柱兼尚书左仆射，魏烙幽州流民于濮阳顿丘，因率流民北还，与侯渊共灭韩楼，乃以灵柱行幽州事，加车骑将军，又为幽平营安四州行台。莫其丑奴攻魏东秦州，拔之，杀刺史高子朗。冬十月己酉，省又设四部无遮大会，道俗五万余人。会毕，上谕金禄还宫，御太极殿，大赦，改元。魏以前司空萧赞为司徒。十一月己卯，就德兴请降于魏， 瀛州平。丙午，位以城阳王辉为太保，丹阳王萧赞为太尉，雍州刺史长孙志为司徒。十二月辛亥，兖州刺史张景雍、荆州刺史李陵起、雄信将军萧进明叛降魏，以陈庆之为北兖州刺史。有妖贼僧强自称天子，土豪蔡伯龙起兵应之，众至三万，攻陷北徐州，庆之逃斩之。魏以齐州刺史王丕行南秦州事，丕又捕周敬群盗，悉诛之。